了，心不知盼来打死要听着春三斗两回压是心万万年中年的热情当风官司鬼谷的登门口写不念书。 你看了没有，田伦嘛，是吧，他们之间啊，当官的之间互相作弊呀、啊，隐匿证据有吗？有啊有啊，太有了。 俺打李通身带钢刀，自国不念堂，行此老虎，你受了活人的主持，还不与我讲。 只曾敢行刺太玉，只因龙玉侯封太玉之命传唤，卑职来到此处太玉相亲， 你自考。老夫不曾传唤玉帝，已经带到四军机中地，分明是天才君臣，还敢强辩吗？ 你看了没有？隐匿证据，那把钢刀，它是毛病。是吧，第三种刑讯逼供，哎呦，这个也有啊。是吧，六月雪呀，那么随意羁押，这个有吗？有啊。 两声儿来时在大街口，尊一声广金童，金童童，你不是想吗，金色头而不是单人呐、啊，八成通两 是吧，三家店嘛，正是简政放权迈大步，规矩改了接不住，百姓赶脚有点处，求人办事儿，嘿嘿，难道说还得走门路吗？能马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这篇文说的什么呀？简政咋简出麻烦了呢？不可能，你看看民政部最近要求各地简政放权，不再开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听清楚了啊，不是结婚登记啊，那个民政是管的，说的是您结婚之后多少年之后啊，比如说结婚证丢了，你们家老头老太太就丢了，对了，就找去了，找去说您能不能给补一份啊，婚姻登记记录证明行不行啊？现在民政说了，这个不开了啊，不开了，不开了，可以，挺好的嘛。好，麻烦来了，这头不开不是吗？那头非得要啊，开是开不了了，不开吧，那哪儿成啊？这个事情给你办不了，得成僵局卡在那儿了。问题出在哪儿呢？还是出在旧规矩的路径依赖上头，改革不容易呀、啊！打这儿一份小小的证明就看出来了，改规则的改革它尤其难，但是为了群众的利益，那唯有直面不行，必须的嘛，讲这个道理嘛，你这个道理，柯湘书记一句话就全明白了吗？哪句啊？ 苦天下受苦。 是吧？黄连苦胆都为难分了，您办事还得求人吗？嗨，他不挨着，你讲这个道理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哎，什么时候才能办事不求人呢？哈，这话说完了一把辛酸泪呀。如今国人办很多事情，生老病死、生孩子看病、进养老院、丧葬等等，经常要求人，还得求。对了，他为什么不求人，他就办不成事儿呢？常见的答案是什么呢？嗨嗨，咱们中国是吧，地大物博，哎，跟这不挨着啊，人口也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历史悠久，嗨，哪儿跟哪儿，人情社会，讲人情那是人之常情啊，但是一旦这个人情冲破法律和规矩，就会成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负面的力量，是不是啊？所以说那都是什么呀，他不正之风不是吗？啊，你看了没有，说相声那这他也得求人吗？不可能。你看 谁给你办的， 办 什么，谁给你办的，哪儿的路子， 谁给我办的，哪儿的路子 啊？ 你这话我不懂， 大白话没拽文，我问你哪儿的路， 哪儿的路 啊？ 哎，你这意思是不是问我怎么说的相声？ 对， 这很好回答 啊！ 我从小爱好文艺，后来拜师学艺，我就归了剧团了。 行，你不说实话， 是实话。 你在我们这剧场，你不说实话，你骗我们观众，你 没有啊？ 你没路，你当不了演员。 怎么？ 你没路，你我想啊，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 是你舅舅。 正是喜迎佳节，别添乱。横行霸道他得法办，赏月的人群好几万，留下垃圾清不完，老毛病又犯了是吗？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呼，把我给吓坏了。网上啊看的那个照片，河南太康某医院大夫护士站在大街之上，手里头抱着一小包袱，包袱里面裹着一孩子，哦，照顾孩子，孩子死了，哎，啊，死了怎么还抱着，怎么大街上，嘿，好嘛，说是啊，大夫护士遭到病人家属辱骂殴打，并且被逼轮流抱着一名幼儿的尸体，这是为了什么呢？示众，哇，没王法了是吗？是啊，后来孩子家属被警方控制了，说是已经有四人被刑拘。怎么回事呢？就这孩子到医院瞧病啊，很不幸去世了。家属就说呀，这都是你们医院医务人员给闹腾的，你们违规操作。医院说我们不存在用药错误这个情况，是吧？你公安呐、卫生部门来调查，我们绝对配合，是吧？我没干什么理亏的事儿啊。再者一说了，什么事情他得通过法治的程序来办呢？调查清楚落实了吗？哪能这么弄呢？你说还什么游街，还示众，还抱着孩子失手，呵，这家伙孩子的爷爷、大爷爷啊、姑姑、老爷，呼，这家伙啊，全是隔代的长辈，哈哈，你看还有这个事儿呢，还有那个呢，哟，不就说嘛，万人倒垃圾啊，知道，朝鲜族舞蹈嘛，倒垃圾，嗨，不是真倒垃圾。什么意思？新华视点、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南国都市报的报道，嚯、哦，中秋之夜呀，海南三亚最赏月啊最好的地方，哎呀，呵，了不得了，这家伙发了，嘿，大发了啊！怎么发的呀？嘿，海滩上啊，人走之后留下了80吨垃圾。各种各样的，什么啤酒瓶子、食品袋、月饼盒，哎呀，环卫工是彻夜清扫啊，不文明的毛病啊。人民网说了，广州啊，好事儿，搞了一个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好不好？好啊，好啊，呵呵，关了，为什么呀？哎呀，受不了了，这个读者呀，跟这儿过夜。过夜没关系，他哎呀，互相还闹别扭，还有矛盾。哎呀，你看你睡这儿，我睡那儿，这是宾馆吗？小孩跟这是乱跑乱闹啊，大声的讲电话，打电话嚷嚷。哎呀，老四啊，你快点，那股市怎么回事？我的个天哪！ 哎呦，这个图书馆里面呱呱呱吃东西，这猴山是吗？跑猴山上玩来了是吗？还有那个事儿呢，大过节的，各位开车回家当心高速上遇美女呀、啊！哎呦呵，你说这是好事儿啊？什么好事儿啊？新华试点转载现代快报的报道，这是南京的秦淮区的警方发布了一国庆的安全提示，有这样的事情。往年个啊，高速路过节的时候，嚯、说是开着车啊，比方说是什么服务区哪哈，打边上款款的过来一位大美女，哎呀，师傅你可不知道啊，我那个宝马呀，我那车它宝马良驹它赶上寸了，它没油了。借点钱让我加点油行吗？记住喽，这个嘿嘿，十有八九是骗子一枚。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凡夫不是纸牌屋，因为我们有制度班。我是李欣，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李欣，外加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新华网说这个习近平访美，这不回来了吗？啊，媒体盘点了习近平访美的成果，讲话奏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最强音。新浪说的是习近平也是盘点访美成果，说是美国将停止抵制亚投行，好好合作就对了。腾讯说习近平称此次习奥会为白宫秋序。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这是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天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三证合一是10月1号要落地啊，10月1号起部分优抚对象他这个抚恤补助标准将再次提高，多个景区发布了黄金周限流公告，众网友担心，哎呀，别被堵在门外呀。新华网说的是什么呢？李克强总理言道，不得对新能源汽车是限行限购。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被立案侦查。新浪说的是李克强总理说了，购买 1.6 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半。啊，腾讯说的是天气，国庆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是晴多雨少。这不错啊，不过节后啊，这台风就会袭扰华南，多注意。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手机流量单月不清零，明儿起要实行了。国务院要求各地取消新能源车的限行限购。另外呢，说咱们北京啊，阶梯气价10月21号要听证，年用气儿不超过330立方米。啊，这个价格它就不会有变化啊。这个怎么讲呢？北京晨报呢又算了细账了啊，说按这个计划来说的话呢，85%的家庭用气儿价格是不变的啊。新京报呢也一样是算气价啊，这个算这个气价，说是起步价仍然是2.28元啊，但是后面呢有两个档位的价格，一个是2.7元，一个是3.5元啊。这个京华时报呢说了一码事啊，就是那个南京打孩子为这个上法庭打官司那妇女，您知道吧？哎呦，结果说是在这个庭审期间啊，中间不是休庭或者歇会儿吗？呵，这家伙这养母急眼了，在庭外撞墙要自杀，结果被法院宣布被逮捕。咱就说啊，这个行为可是太不可取了，打官司告状咱们有理说理是吧，以事实为依据，以这个法律为准绳，您这是闹腾什么呢？难道说是给法院法官施加压力不成吗？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呢，一种自私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的表现呢。啊，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接茬给各位来念大报，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这是评论员的文章，写在烈士纪念日之际，就说啊，新中国成立66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赶上咱们第二个烈士纪念日， 讲话，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他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是吧？所以说，要让英雄的精神融入民族的血脉之中。人民日报呢发俩文，一个呢就说呢啊，就是这个放权半年了，是吧？这个简政放权嘛，地方的立法能不能接得住呢？这个很关键呢，是吧？一个呢，咱不能搞一刀切。再一个，不能够越过红线，是吧？人家说了，这方面最缺的是人才啊！你看了没有？二十一世纪啊，哈哈，想起那句话来了，是啊。另外呢，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言论，说这个刑辩律师为何退缩，皆因为说是啊，这段时间以来有不少的这个律师表态，以后像这个刑事案件的辩护，我们就不掺和了。说这可不行啊，这个要进一步的。啊，这个给律师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啊，这个提供各种各样的方便，是吧？这也是法治精神呢，这必须的呀，是吗？另外，新华美电讯说了，说是最近啊，官方财政部这边吧，再次提出要研究个税改革方案啊，说这个事情呢，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再把方案拿出来，大伙儿多关注，是吧？另外呢，新华美电讯呢。这个说了这么一篇，这个有这么一篇报道啊，说什么事儿呢？说现在啊，说这个电商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做买卖的和这个实体店主啊，这之间他们有更多的联合。往日那是冤家路窄，竞争的关系，现在呢抱团了，挺好，是吧？人民日报呢发了一文啊，这是一位协和医院的大夫说什么呢？说现在网络时代了。这个泄露隐私这个消极影响啊，还是要多注意啊，咱们要提高警惕。比方说有那个医学科普好吗？好是好，但是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是吧？别一上来，哎呀，你们知道吗？北京啊，是吧？哪条街几门几号住一大姑娘，哎呦，长瘤子了，坏了，你人姑娘人家以后人家还活不活了呀？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给各位罗列了国庆假期远郊游要避开的五大易堵点，是吧？房山十渡、昌平，人说别问了，110国道，哈哈，对对对，还有这个密云水库，还有什么黑龙潭呐、古北水镇，另外呢，怀柔、慕田、玉长城、外加门头沟啊，多注意吧，好吧？北京晨报说，北京130多家超市商城促销。这个周边它是有可能发生拥堵的。今日人物咱们不说别人，单说李嘉诚师傅哦，那买卖人是啊，北京晨报说的嘛，说李嘉诚啊最近是首次公开回应有关他撤资，并且认为他撤资就不爱国等项质疑。李先生说了，有关的文章对他撤资的指控完全不成立，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是深感遗憾呢。李嘉诚言道自己对中国充满了信心，对中央坚定不移的继续改革开放，致力优化营商环境，同样是有信心的。要我说啊，对这个事情就两句话啊，哪两句啊？头一句就说对李先生之前的那个指责，个人以为真的是缺乏商业常识，是吗？再有一个，一切以仇富为动机的质疑，嘿嘿，都是耍流氓，嘿嘿，真是这样啊！你这个你骂他，骂了一个李嘉诚，打击了一大片想和我们做生意的商人，不是吗？是不是啊？帕蒂亚是我们文武不少挖足香山。话到此处呢也就差不多了，是吧？祝各位节日愉快，再过一会儿的继续来收听咱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各位兄弟姐妹们。